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5集《被迫鄙视》一。朝贡宴自是酒酣耳热的，众人觥筹交错，恍惚间还真是一副盛世太平的模样。只是贵宾席上，文惠帝同秦国太子黄甫浩的言谈间到底是有几分忌惮，落在有心人的眼中，自然也是听得心知肚明。秦国、大梁和明齐中，明齐最弱，秦国次之，大梁最强。而那位永乐帝一向彪悍的作风，让秦国和明齐都多有忌惮。于是乎，对这位大梁来的瑞王倒是恭敬有加。至于黄甫浩，与瑞王说话的时候，言语间也多有试探。女眷中大半部分的人眼珠子都粘在了这位瑞王身上，一举一动赏心悦目，便是这个脸。明齐的男儿家其实也不乏有丰仪出众的，譬如傅修仪之类，只是在这瑞王面前便少了几分得天独厚的优雅贵气，显得有些蹩脚而已。罗檀虽也爱美人，却是个一阵风的性子，很快便被精美的吃食吸引了注意力，尝尝这个尝尝那个，却是高兴得很。因着朝贡宴是不分男女眷的，官家一家子人坐在一起，罗玲也与沈庙坐得近，瞧见沈庙不吃东西，便将面前的一块雪花糕送到沈庙手中，温声道： 表妹也吃点东西，否则回去的时候没力气。 沈秋本来想给沈庙加一块的，奈何罗玲已经捷足先登，筷子里的雪花糕便不知道往哪里放了，他自己的碗里已经满了，况且一个大男人吃什么雪花糕呀，想了想就放到离沈庙最近的冯安宁面前。冯安宁受宠若惊的接过，道了一声谢后却没有吃，看着那雪花糕发呆。却就在此时，只听得黄甫浩突然开口道： 本宫听闻那威武大将军沈将军前些日子回京了，威武大将军的名字本宫一直有所耳闻，却不知今日有没有荣幸得见呢？ 此话一出，热闹的筵席顿时又安静下来。秦太子想要见见沈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沈信和秦太子可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，可是如今这二人，一个是刚刚被文惠帝召回定京城的大将军，一个是秦国的太子殿下，身份皆是敏感得很。众人不由自主地去瞧文惠帝的脸色，文惠帝笑容不变，仿佛这只是提了一个十分微小的请求，便看向沈信说道： 沈爱卿。 沈信连忙站起身来，对着黄甫浩行了一礼说道： 末将见过太子殿下。 早就听闻沈将军勇猛无敌，便是边陲之地的散军亦可结成新阵。当日沈家军回京之时，百姓夹道欢呼。唉，若我大清也有此将才，当百年无忧矣。 文惠帝瞳孔几不可见的一缩，宴席上的大臣们却是变了脸色，看向沈信的目光复杂无比。说沈信边陲之地散军亦可结阵，表面是夸沈信才能出众，却在隐晦地提出沈信的危险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，而百姓呼声如此之高，对于一个被皇帝驱逐出京的将领来说，就意味着在皇家和沈信面前，百姓是站在沈信这一边的。没有一个皇家会容忍呼声比自己还要高的手下。至于最后一句话，则是真正的将沈信推到了风口浪尖。黄甫浩这是当着文惠帝的面想将沈信挖过去呢。便是在场名气大臣们再如何心怀鬼胎，在外敌面前总归是一致对外的，看向沈信的目光活脱脱再看一个叛国将领。沈庙的眸光微沉，冷冷地盯着黄甫浩。 黄甫浩这人最喜欢的便是看人为难，仿佛秦国皇室的血统里就有恶毒这个字眼。沈信如今和秦国没有半分对立，黄甫浩却仍旧不肯放过他们，这或许就是注定的仇怨。文惠帝还未说话，便听得一声冷笑，众人循声看过去，只见那坐在贵宾席上的瑞王放下手中的酒盏，看向黄甫浩。他的声音低沉动听，含着一种慵懒的醉意，几乎带着几分蛊惑的色彩，只是话语却是不太客气。 黄甫兄如此厚爱沈将军，大可同皇上讨要，皇上大方豪迈，不会不同意的。 分明是顺水推舟的话，落在众人耳中却是滋味各千。黄甫浩怎么会真的想要沈信呢？不过是将沈信推到风口浪尖，看沈信举步维艰而已。若是真的文惠帝将沈信给了他，秦国碍于面子不得不将沈信好生供养着，可谁知道沈信是不是文惠帝的探子？秦国和明齐还处于相互试探的关系，谁会放一个不信任的人在眼皮子底下，整日给自己找麻烦受？文惠帝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方才有些异样的神情渐渐散去，又回到之前的模样。他笑着说道： 有才天下稀，若是太子执意想要沈将军，朕也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这下子反倒将黄甫浩放在了一个尴尬的境地，他刚才记得有多厉害，如今就将自己陷于多么不利的局面。这人是不可能要回去的，可是就这么算了，却又仿佛失了体面。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身边的这个老石子瑞王的一句话。黄甫浩狠狠地看了一眼那戴着面具的男人，几乎要将这个人刻在眼底去。明安公主与黄甫浩是一道的，瞧见黄甫浩此刻处境艰难，自然也想着要为他解围。只是一来瑞王风华无限，他不愿与之交恶；二来大梁的人他也的确得罪不起。一腔怒火都撒在沈家人身上，看着沈信忽然娇笑起来。他的嗓音偏细，本来听着是娇甜的，却因为此刻的态度显出几分尖利。他道： 沈将军这样的大将怎敢要回去呢？这般勇武，本宫和太子哥哥可有些头疼，倒是不如将沈家小姐要回去。听闻那沈家小姐是沈将军的掌上明珠，是个美人，也不知咱们大秦有没有这个福气呢。 罗檀和冯安宁一下子抓住了沈妙的手，目光警惕起来。罗琳神情微微一变，沈秋和罗雪燕面色一沉，沈信猛地看向明安公主。而沈妙低着头看着面前的茶盏，仿佛没有听到明安公主的话，只是瞧着茶盏里的茶叶打着旋儿的飘啊飘啊，又慢慢地沉到茶水底去。一国之将不能轻易要走，但是要个臣子的女儿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如果因为想要与秦国交好嫁过去个把的公主或者是臣女，是过去常有的事儿。只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嫁往异国他乡，更何况嫁过去之后没有父兄帮衬，便是真的受了委屈也只能自己咽下。沈信笑道： 小女顽劣，当不起公主厚爱。 话语中竟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拒绝。文惠帝眸光深远，却并不打算出声解围。沈信本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性子，一旦有关沈妙更是态度强硬无比。那头的沈月见状，眼中却闪过一丝幸灾乐祸，真恨不得将沈妙嫁到秦国呀，最好嫁给一个半老的老头子做妾，将他活活折磨死在异国他乡才好。那明安公主也没有想到沈信会如此不给面子的回绝，面上顿时升腾起一股不悦。因着方才他接话已经将沈信的事情接过去，黄甫浩断没有再接话的道理，也懒得说话，坐在一边悠然自得地喝酒，冷眼瞧着明安公主为难沈家人。 米安公主开口道。 哼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谁都知道沈家军的小姐德才兼备，怎么沈小姐是看不起本宫，不愿意与本宫打招呼吗？ 这样一顶无礼的帽子扣下来，沈妙便是想遮掩都遮掩不过去，索性大大方方地站起身来，冲着明安公主行了一礼。臣女见过公主殿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